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晚上那带你写完词，我的头下长长肌肉，没关系慢慢来，这首歌我自己来说，当中随时起吉祥的一片便便贴贴，是我看过最美的绿地，一时也因此让我得了最佳摄影，莫名其妙在画面中的我不会写字，都像个诗人坐着公车上学的我，看着窗外的鸟更吵，是一种说不出的自由自在。 有点烦，有时机过了一半还能